界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就是最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子飞仙，一把一眼山有缘，为你广播伴耳边。 137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如果各位听过我们前两天播出的《忌日快乐》和《土拨鼠之日》这两部影片，那么一定会对特定时间段无限重置这一好莱坞电影类型感兴趣。这类影片在2004年因为一部青春爱情喜剧影片《初恋50次》又有了新的发展。人的一生中初恋仅有一次，但亨利·罗斯却遇上了50次初恋，而且都是跟同一个女孩。或许你会为他感叹，但当你看到和亨利初恋的女孩 Lucy 时，你就肯定会嫉妒的要死了。50次的初恋生活到底是为什么呢？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美国影片《初恋50次》。这部影片是一部爱情喜剧型电影，影片由彼得·席格尔执导，亚当·桑德勒、德鲁·巴里摩尔和肖恩·奥斯汀等主演。影片在2004年2月13日上映。阳光沙滩的夏威夷是发生浪漫爱情最美的地方，在这里上演一段掺杂着诗意的爱情故事，除了搞笑与感动一起折磨我们之外，还非常养眼，惹人向往。负责50次初恋编剧工作的乔治·文英，为了更好地将诗意与爱情结合成一部完美的喜剧，他为此看了大量的喜剧片，参考了其他几部关于诗意的影片，然后开始了剧本创作。在初稿出来之后，许多人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精彩的搞笑段子，最后的故事在诗意的背景下，以幽默搞笑的方式将男女主角的爱情一步步推向高潮。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重温这部精彩的影片。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亨利·罗斯是夏威夷水族馆的一名兽医，也是一位快乐的单身汉。在管理海洋动物的同时，他还是这个领域的科学家。憨厚老实的亨利一直与他的海洋动物们过着快乐的生活，但是有一次在咖啡馆的邂逅改变了他的平静生活。那一天，亨利下班后走进了水族馆旁边的咖啡馆，他和朋友想吃点东西， 正当他们坐在那里等食物的时候，一道镜子的反射闪光照到了亨利的脸上，亨利自然地回过头来。天哪，他看到了一位金发公主，那个女孩有着如火般的金发，圆润的脸上洋溢出快乐，她的身材丰满娇媚。亨利怦然心动，这不就是自己一直寻找的梦中情人吗？亨利大胆地走上去结识这个美丽的女孩，原来她叫 Lucy。 他大胆地向她发起了爱情攻势，幸好 Lucy 也非常喜欢幽默憨厚的亨利，他们迅速蹦出爱情的火花。可是第二天，任凭亨利如何解释， Lucy 也不肯相信自己爱上过亨利，并且愤然冲出了大门。经过多方打听，亨利终于了解到 Lucy 因为一次车祸而患上了一种极为罕见的短期记忆丧失症。当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他就会把前一天的事情全部忘光。而 Lucy 的父亲和弟弟为了保护他，每天都做着同样的事情，那就是让 Lucy 误以为自己仍旧生活在车祸发生的前一天。可是坠入情网的亨利无法放弃自己心爱的女孩，于是他多次尝试与 Lucy 搭讪。终于，当亨利装作一个不识字的人在咖啡馆痛哭的时候，身为美术老师的 Lucy 被再次吸引。不过在二人告别之时，亨利却惹怒了 Lucy。 那么再见了。 好，怎么就这么走了？ 这叫什么？ 你跟我调情还假装不识字，现在说走就走，连我的电话号码也不问。 我是不识字。 哦，住嘴，这是我一生中见到最愚蠢的事。我还以为，嘿，既然这家伙这么套近乎，也许值得跟他交谈，可我受骗了。 不，我真不识字。我 马哈喽，别再说了。 你说的对，说的对。我觉得 没关系。 我是认识几个字，我不知道哪应该在你前面，我的确不知道。 这时气愤的 Lucy 根本不听亨利的解释，便开车扬长而去。亨利因为担心 Lucy， 一路追到了他的家中，却被 Lucy 的父亲挡在门外。 阿罗哈，我是 Henry， 我知道你是谁。我想向你女儿道歉。 没有必要，他在家里，我们两个把事情说清楚。 爸爸，该死的猛又跑进垃圾里了。 这时 Lucy 的弟弟走了过来。 是他吗？ 对， Lucy 先生，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别缠着我女儿。 我一定，我可能伤害了她的感情，我不想弄成这样。 想弄成这样？ 冷静点，小伙子。 我想杀了你。我冷静，我冷静。 我和你说， 我行。我父亲和我一直尽心保护 Lucy， 怎么能让一个白痴全毁掉？ 你们的事儿我全知道，我非常敬重你们。 我说既然了解情况，也该知道她不能和男人结婚，因为第二天早晨她不认识你了。你要是不在乎，我还在乎呢。我不是一夜情负心汉， 跟 Lucy 只能是一夜情蠢货。 帮个忙吧，今后你别再去那家餐馆了，女儿够可怜了。行，抱歉。 亨利表面上答应了阿洛哈，但实际上却只是把追求 Lucy 的地点从咖啡馆转移到了公路上。亨利知道 Lucy 每天都会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他总是在固定路段等待 Lucy， 并想尽各种办法与她搭讪。可是不久后，阿罗哈发现了这件事，就和 Lucy 的弟弟一起把亨利叫到了家里。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这时阿罗哈打开旁边工作室的门，正专注于绘画墙壁的 Lucy 出现在亨利的眼前。 他只在见到你的日子里唱歌。 你开玩笑？那只歌？那是我父母的歌。 他母亲在世的时候，我每回出海，他都让我带这首歌的录音带。 是吗？ 他知道会让我思念他母亲，会提前回家。 我对你有新的了解，我现在更加敬重你了。 我想问一件事，你心里怎么想？想得到什么？ 我不知道。 你们喜欢每天听他这么唱吗？ 当然不，声嘶力竭的。 我能问你们个问题吗？今后怎么办？万一哪天他早晨醒来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的脸老了十年。 老实说，亨瑞，我现在每天都担心这事儿。 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第二天 Lucy 就因为一场意外了解到了真相，而这时的 Lucy 险些崩溃。 我感觉到了。 你在医院住了三个月，宝贝儿。 Lucy 把手伸进自己的头发，隐约摸到了头部的伤疤。 我得找这位大夫，听他说说病情。 你已经听他说过好多次了。 好多次了。 我带他去。我也想亲自听听。 就这样，亨利等人便带着 Lucy 再次找到了研究所里的那位医生。 Lucy， 这就是你的脑部扫描，没有什么改善，你的颞叶在事故中遭到了严重的损伤。可我认为是瘢痕组织损害了你在睡觉时将短期记忆转为长期记忆的能力。这种病称为戈菲尔的综合症。 谁是戈菲尔的？ 一位杰出的立陶宛精神病专家，他的颞叶也受到了损伤。他花了四年才公布他的发现，因为他不得不经常从头开始。不过你的幽默感未受损伤，他就在这儿，扁桃核也完好无损。不管怎么说，你的病情稳定，很像是永久性的。我非常抱歉，但是也可能恶化。 会是什么样？ 我觉得你应该见一下石淼汤姆。卡拉汉研究所是太平洋地区研究脑损伤的领先单位，成立于俄亥俄州的桑塔斯基，是由慈善家汽车部件巨头卡拉汉资助。 说着，那位医生带着 Lucy 他们来到了石淼汤姆的病房。 现在，女士们、先生们，我要向你们介绍我们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汤。 嗨，我叫汤 瑞。Murray。 Dog。 Lucy。 嗨。哦，这凉鞋不错，哪买的？ 你喜欢？说来挺有意思。有一天我去北岸， 我叫汤。 Harry。 嗨。 Murray。 汤姆的大脑在一次事故中受伤，他的记忆只能维持十秒钟。 我遇到过事故，太可怕了。 放心吧，三秒钟后你就不害怕了。 不害怕？我脑部中弹了。嗨，我叫汤姆。 嗨，我叫 Lucy。 嗨 ，Dog。 嗨，嗨，我叫汤姆。 留点神，汤姆。 冷静。 看过十秒汤姆的样子，大家心中都有些沉重，而关于 Lucy 的未来，大家也都不敢想象。不过亨利的努力也算没有白费，因为他把 Lucy 送回家以后， Lucy 对他显得有些依依不舍。 我还会见到你吧？ 当然。你今天辛苦了，好好休息吧。 好， 晚安。 你打算怎么回去？是走高速公路还是？ 嘿、hey。 谢谢你今天对我这么好， Henry。 没事儿， 希望明天你也这样。你可以跟我聊聊百合花。 百合花？ 我最喜欢百合花。 谢谢你提醒。 晚安。 晚安。我的天 哪，小伙子。 什么？ 要是你不急着赶回家，留下喝两杯啤酒。 这时亨利爽快地答应了阿罗哈。 你修好船有什么打算？ 其实我已经在进行了研究，太平洋海底海象的行为。 好像是同性恋。 谢谢。 需要多长时间？ 一年吧。 你不会想念这种日子？ 哦，也许，也许这种日子也不错。 你想说什么？ 当你们告诉了他，他不光发现曾经有过事故，他还发现了他的生活是个骗局。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 你是专家吗？ 不，我意思是应该有其他途径，不可以说对不起，今天瞒不过去了，这是你脑袋开花的照片。 你也想脑袋开花吗？ 怎么，你打得过他吗？ 我以为你会揍他。 谁也不能使我脑袋开花， 我这就走了。 你别急着走啊，我这儿子是个神经病。 晚安，做个好梦。 说完，亨利离开了 Lucy 的家。从此，亨利每天早上都会拿给 Lucy 一盒录像带，里面记录着过去发生的一切。虽然每天看过录像带以后 Lucy 都会伤心一阵，但很快她就能投入到快乐的生活中。不过 Lucy 每天总会问亨利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她没有在出车祸的前一天认识亨利。就这样，尽管有遗憾，但并没有影响两个人感情的发展。 Lucy 每天也都可以享受到初吻的甜蜜。只是一天早上，当 Lucy 从亨利身边醒来时，立刻大叫了起来。这时 Lucy 的叫声把父亲和弟弟也吸引了过来。 嘿，我知道现在你很难明白，可是我们早就相识了，我们相识有一阵子了。Lucy， 要不是实话，我怎么知道你是美术教师？你每个星期天去餐馆吃早餐，你还搭饼屋，还喜欢百合花。 流氓！ 不不不，你一点也不记得了。 因为担心 Lucy 的状况，研究所的医生也被叫了过来。 我也许打不过你，我姐姐能治你。 谢谢你。 小棒球手心绪不宁，不过没事，这会儿正在看相带呢。 啊，我的颞叶怎么样了，大夫？ 放心吧，你不会失去短期记忆的。不过挨揍之前你的头是鹅蛋形吗？ 嘿，你别开个玩笑，鹅蛋形头也没过错。 如此强烈的反应是因为类固醇的作用。再提醒你一次，戒掉大麻。 我没吸大麻，只喝蛋白质饮料。 哦，亨利，我听他们说你要去阿拉斯加研究海象，你什么时候启程？ 其实十年前就已经开始进行了，当时我定下计划，攒钱，选了我的船。 我知道海象是哺乳类中第二胖的，我是第一。 我开的玩笑。 旅行的事你告诉 Lucy 了吗？ 其实也用不着告诉他，因为我决定不走了。 Lucy 需要我在这里，我有一点担心，要是我离开一年，他会前功尽弃的。我知道你们会以为我疯了，可是我的心里倒是感觉到他开始记得我是谁了。 不，亨瑞，这是你的心愿，也是我们大家的心愿，但是不可能实现。 好，我要去工作了。你们告诉他，回头我来接。再见了，别告诉外人，你姐打过我。 亨利离开以后，一直在楼上偷听的 Lucy 做了一个决定，然后她主动到水族馆找到了亨利。 亨瑞， 嗨， 头怎么样？ 哦，没事，别担心。 好。 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我想要见你。 好吧，那是什么？ 是我的日记，我每天晚上记。 你不喜欢录像？ 不，我喜欢，可有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感到我的生活是由别人告诉我的。而我看这个就像是我在告诉我自己。 什么时候开始记的？ 就在你给我相带以后。 是吗？ 我来这儿看一个每天设法使我爱上他的人，心里有点紧张。 不，你可能以为我是在糊弄你。 不，我紧张是因为我来这儿是跟你分手的。认识我之前，你有计划，有自己的生活，如今你把时间都花费在设法使我每天爱上你。 并非如此，我今天就给企鹅洗了澡，可能明天还要给他洗。 亨瑞，我看到了我父亲和我兄弟的生活，不想你也那样。 你想让我怎么样？只是作为你剪贴簿上的一个章节，然后走人？ 不，我的计划是把你彻底清除掉，就像你根本没有存在。 为什么要这样？ 因为你必须明白，和我在一起你是没有前途的。难道你不想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吗？ 我昨晚要你嫁给我，你说行，孩子，我当然也要。 可是，那又怎么可能呢？我每天早晨醒来，发现挺着个大肚子，可我又不记得怎么怀上的。我得编辑一本其中没有你的新日记。在我编辑之前，我想让你看看我是怎么行你的。 我想我还是明天看吧，可能你已经把分手的事全忘光了。 我不会忘记的，我已经记下了，我一定做到。不管你愿不愿意，我都会那么做。我在家等你。 一番犹豫之后，亨利还是去了 Lucy 的家，和他一起整理了日记，烧掉了所有关于自己的内容。不久后，亨利决定驾船赶往阿拉斯加，众人纷纷前来告别，其中也包括 Lucy 的父亲和弟弟。 嘿，你们两位怎么想到来这里了？ 啊，我遇见港务长了，他说你定在今天出航，所以我们特意赶来祝你一路顺风。 Lucy 好吗？ 他现在住在研究所里。 怎么弄成这样？ 三个月前，他说他不愿意再成为我和刀哥的负担，我怎么也劝不过来。不过他在那儿干得挺不错的，他给别人上美术课，自己还每天画画，甚至又唱歌了。哎，恩瑞，我也给你个小礼物，是一名水手给另一名水手的。 说着，阿罗哈把一张 CD 递给了亨利。 阿哈罗，行，出门在外多保重。 我会的。 好， 就这样，亨利驾船出海了。途中，他打开了阿罗哈给他的 CD， 突然想起了关于 Lucy 唱歌的事，因为阿罗哈曾经说过 ，Lucy 只有在与亨利相见的日子才会唱歌。因此，亨利认为 Lucy 还记得自己，于是他立刻掉头回到了夏威夷，并且到研究所找到了 Lucy。这时 ，Lucy 把亨利带到了自己的工作室，而那间工作室里挂满了亨利的画像。 我不知道你是谁，亨瑞，可是每天夜里我都梦见你。为什么？ 要是我告诉你，在你每天阅读的日记里曾经记载过我，你会怎么想？ 我会觉得一定更有意思。 你把我从你的记忆里擦掉，因为你想使我过上美满幸福的生活。可是你犯了个错误，和你在一起我才会感到美满幸福。你是我的梦中情人，自然我也是你的梦中情人。 安瑞，很高兴见到你。 我也非常高兴。 在浪漫的气氛中， Lucy 再次尝试了自己的初吻。在以后的日子里，亨利每天早上都会在 Lucy 的床头放上一盒录像带，帮助她接受过去发生的一切，然后投入到新的生活中。很快，两个人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并且有了自己的女儿。在开往阿拉斯加的船上，一家人其乐融融。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美国影片《初恋54》。影片最初的剧本定稿后，哥伦比亚公司一眼看中了这个卖点，并且找来男演员亚当·桑德勒，而亚当·桑德勒也对这个剧本深感兴趣。这也是2002年与杰克·尼克尔森合作的《以怒攻怒》取得票房佳绩之后，亚当·桑德勒与导演彼得·希格尔的二度合作。当时《以怒攻怒》正在做后期，亚当·桑德勒问彼得·希格尔是否愿意接这个剧本，彼得·希格尔立刻欣然同意。